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？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钟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银叶生。上集回顾，廖宇来龙业竞聘，成了佳期的同事。佳音到电视台报名参加明星脸的比赛，认识了小李美刀。借着美刀的关系，佳音直接进了决赛。 刚进楼道，贺胜利就听见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和寒暄声。他想往楼下撤，一犹豫的功夫，建华已经跟人拐过来了。学生认识贺胜利，连忙叫人：“贺老师好。”贺胜利马上端了起来：“来了。” 建华也不理他，只管跟学生家长说话：“您放心吧，孩子很聪明，没问题。” 贺胜利站在建华下面两层台阶，目送人家走了，回头仰望着建华的冷若冰霜。 建华问：“你今儿上哪儿去了？” 贺胜利老好人似的哄着他：“啊，咱们回家说，回家说。”走过原地不动的建华身边，他替他掸胳膊肘上不小心蹭到楼道墙上的灰。 建华看都不看他，拍打掉他的手。进了屋，建华直接坐在长沙发上，直指对面的单人沙发，示意贺胜利坐下。这让贺胜利很不自在。去电视台干嘛？ 我找郭勇去了。 郭勇什么时候去电视台了？ 他也不算是电视台的人，就是给栏目当制片。郭勇他那什么，他干得还行，他还劝我也辞职得了。你说真逗啊。说完，胜利敏锐地观察建华的反应。 建华紧抿着嘴，一言不发。 胜利等了半晌，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。他说啊，能介绍我去电视台，挣得多，这活呢虽然也多，但是一阵一阵的，忙一阵歇一阵。 建华还绷着。 胜利一看心里没底儿，就请示说：“那你觉得呢？” 建华反问：“你自个儿觉得呢？”“ 我觉得，我怎么觉得，还不是得看你怎么觉得。”胜利贱笑着摸摸后脑勺，如同摸到了头脑。 子夜钟情， 几乎所有的女的临走前都去跟廖宇说再见， 这真让佳期看不顺眼。他不明白，人长得好看是娘胎里带的，又不是后天努力长成的，有什么可巴结的？他从来就瞧不上拿脸蛋混饭吃的，尤其又是个男的。手里从总裁室出来，佳期连忙站起来挺胸抬头，彭总您走了。 手里嗯了一声， 哎，佳期啊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 啊，我在看京东豪庭的资料。 手里听了有点满意， 啊，佳期啊，你饿不饿？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啊？ 啊，不用了，谢谢您。 手里也觉得刚这么两天就约佳期去吃饭还不够成熟，这事儿不急在一时。他转身看见业务大厅里只有廖宇还在，就问，你是叫廖宇吧？怎么还不走啊？廖宇连忙站起来，彭总，我在看京东豪庭的资料。 手里一出门，贺佳期冷冷地说， 看资料，看得懂吗你？ 你刚来就能看资料了，我们就都白混了。 廖宇也就不糊弄他了，把手上现抓的一堆资料放下了。 佳期不大习惯说话不被人搭理，对方越不说话，他就越要跟对方说话，直到对方说话。 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 我问你了吗？ 你问得着我吗？ 那你问得着我吗？ 佳期真是很讨厌这个人，他低头继续在网上看晕头胀脑。过了一会儿，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响起来了，他看看大厅里的钟，发现廖宇在看业务大厅里的电视，他觉得奇怪。 哎，你不是要住这儿吧？ 问完突然明白了，他恐怕就是要住在这儿。 廖宇的眼睛没有离开电视屏幕。我又没住你们家。 佳期冷笑了一声，哼，你倒想。他拎起包走过廖宇身边提醒他，你就是想省钱住这儿吧？那也得跟公司打个招呼，要不然真丢点什么东西哪儿找你去。佳期站在门边，一手拎着包，另一只手啪啪地按下业务大厅的电源，只剩下廖宇脑袋上的那只灯还亮着。佳期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把万征骗得跟他结了婚。两年来，这个人一直若即若离，一副有他没他无所谓的样子。佳期说分手，万征帮他开门，他要回来他也帮他开门。直到有一天，佳期从时尚杂志上看到一个说法叫三不男人，才知道万征这是走的什么路线。所谓三不男人，就是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。佳期把杂志往旁边一摔，脑子里蹦出两个大字，不服。他不去想他到底是不是真喜欢万征，他就是较上这个劲儿了，他要豁出青春年华，在这块冰冷的大石头上磕散了黄。万征一天不跟他求婚，他就一天不跟他分手。佳期倚在门框上看万征炒菜，假装无意地问， 哎，你快过生日了吧？ 嗯，今年三十七。三十七，三十七。 万征听得烦，瞎嘚啵的什么？ 你三十七，我二十六，哎，加一块儿都快七张了。 那怎么了？ 我听说人家男女双方加一块够五十就可以结婚，都七张了，不能再这么老不正经下去了。我真替你们家人着急。 你着哪门子急啊？ 还不着急呢， 你们家就你一男孩，要是你还算男孩的话，哼，等了这么多年就为这一好的，这我也理解。可是你现在好不容易找着了，磨磨蹭蹭的又不结婚，非把好的也放坏。 谁呀？谁是好的？ 我呀，著名的我呀，不管工作还是模样都这么体面，这么给人长脸。 哎呀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我怎么觉得你就是一普通人啊？ 那不叫普通，那叫低调。 端菜。万征不接他的话，别眼里没活啊。 哎，来了。哎，我说你以前就从来没动过结婚的心思呀？ 忘了。 这种事儿怎么能忘呢？ 这种事儿怎么不能忘啊？ 我觉得你老这么反问没意思啊。哎，你跟那谁，那苏丽娟没谈婚论嫁呀？ 万征听到这个名字突然就粗暴了。无聊，吃饭。 佳期吓了一跳，又不甘心就这么着不说了，小声嘟囔着，真是同人不同命。我一路顺风顺水的落在你手里了，你呢一路磕磕绊绊的受尽感情创伤。屋里的电话响了，万征对佳期有严格的规定，不许接他及他家里的电话，只能往外打。佳期不高兴的看着万征摘下围裙，小跑着进了客厅。 喂，啊，怎么着？行啊，哪儿啊？万征看看手机上的时间，行，半小时。万征返回来，迅速加了点菜。 佳期觉出来势头不对，就问：“你什么情况啊？”“ 有事儿。”“ 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人就这么着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？”“ 哎，你别废话了。” 那你走了我去哪儿啊？ 你回家呗。 佳期就一摔筷子。 你不能对我这样，叫来就来，叫走就走。 万征急着要出门，没工夫搭理他。哎，我没招你啊，你自己来的。 万征强势的态度让佳期感到很不被尊重，但是目前看来又没有办法。房主要出门，自己也待不下去，他就只能耍赖。 我等了你两个多小时才进这家门，现在屁股还没坐热，一顿饭都没吃完，你又要走，这不是成心晃我吗？ 我又没让你现在回家，你吃完了以后再回去。 啊，对，吃完了把碗给你刷干净了再回。 你不是听见了吗？我不是正有事儿吗？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正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帮你分析分析，值不值得去？ 我这么大的人，我用你分析啊？你算干嘛的？ 你怎么说话呢你？我容易吗我？人家谈恋爱，我也谈恋爱，怎么我这恋爱就谈得这么名不正言不顺呢？ 万征没事人似的在外屋走着，出来时候已经换了一件衣服，还真是不把佳期放在眼里。佳期悲愤 了。你想理我就打个电话，我啪啪的狗似的就来了。你不想理我，一个礼拜都见不着人。你不让我见你的朋友，见你们家里人，连电话都不让我接。你说你编什么坏呢你？你丫是不是早就结婚了，在乡下有一傻媳妇俩傻儿子呀，隔三差五的等你送钱回去接你呀。 佳期的话越来越难听。万征终于听不下去了。你有病啊？你这不是泼妇吗？ 我是谁你也不能这么对我。 有一大颗眼泪啪的就落在了佳期的衣襟上。 万征呆了一呆，他是对这个女人的眼泪毫无办法的人，他只好粗暴地哄她： 我这有正事儿，现在没法跟你说，过两天再告诉你。 走到门口，万征回头看着原地不动的佳期：你去哪儿？那我捎你一段。 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儿待着。 那你走的时候把门撞上。万征撞上门就走了。 佳期听听楼道里由近及远的脚步声，确认万征真的走了。刚才辛辛苦苦铺垫的话又白费了。他悲从中来，对着门哇哇大哭道：“你到现在也不给我配你们家的钥匙。” 万征刚走出楼道，听见有人家窗户被打开，还没来得及仰头看，一个杯子从窗户里飞了出来，稀里哗啦碎在他脚边。他连忙往旁边一跳，皱着眉头往上看，自家的窗户正被一只手关上，不见人影。万征气坏了，刚想骂两句，看见有邻居探头，只好假装不知道是谁家，上上下下斜楞一番，才上车走人。 子夜周期 廖宇拎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走进设备落后的机房，有两三个人正在里面慢悠悠地剪片子。屋子里很乱，到处是用剩下的一次性水杯，有的水杯还被当成烟灰缸，塞着不少烟屁。屋角有张堆满了袋子的床。几个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点个头：“今儿估计啊得后半夜了。”大勇问道：“哎，你新找那公司没宿舍啊？”廖宇有点抱歉，一边手脚麻利地帮人家收拾桌子上的垃圾：“ 没有，我就以为是一大公司能有宿舍才去的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。本来我想在那儿打地铺，可他们说得老板同意，我明天就去说。” 那这样吧，随你便。 没事儿，还帮着我看机器呢，我就怕你啊休息不好。 哎， 大勇从剪接台上拿了一张 VCD 扔给廖宇：“ 结婚那个剪完了。” 啊，是吗？能看吗？ 大勇笑了笑：“行，哎，挺逗的。” 廖宇到另一个机器上放碟，怕打扰别人，调成静音。画面上出现了佳期，隔着防盗门跟新郎对峙。他按了快进，动作迅速的佳期脸上表情变得飞快，由凶恶变得意，再变颓废。然后是佳期与万征在宴会厅外说话，佳期背在身后的手里绞在项链上的两只婚戒，活泼可爱的佳音对镜头打招呼，佳期把打火机递给乐不可支的新娘，佳期瞪着镜头。廖宇使劲按下暂停，佳期狰狞的样子被定格，廖宇瞪了他半天，伸手扇了面前的空气两个大嘴巴。 子夜周期 佳音一看见他姐的模样就会心一笑：“哼，又挨撅了吧？”佳期嘴上一贯是不服输的：“我不能告。”“怎不能告啊？脸上写着呢。”“姐，你说他有什么好的呀？那么老还死倔死倔的，一点都不知道让着人。”佳期也咂摸着嘴儿，妹妹说的都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“姐，我觉得吧，找男朋友得找那种特上赶着哈着你的呵护型。您这个整个一满拧，整个一呵斥型。”佳期让他给逗乐了：“你懂什么呀？你今儿报名了吗？我都进决赛了。”佳期听见别人都比自己顺利，鼻子都气歪了：“凭什么呀？”佳音大言不惭地说：“哼，这就是实力， 明星像，咱往那儿一站，不用张嘴，全给震了。不吹牛会死啊你！佳音对自己的吹牛技术很满意，把美刀的书亮给佳琪炫耀。那，就是写这书这人，评委觉得我特好，你知道吗？还哭着喊着非给我签名了。哎，你要不信啊，我给你叫来。虽然有点不靠谱吧，可是横竖也比你那万正强多了。我准备从明天开始，每天夜里一点半到钱柜练歌去，争取一炮大红。佳期很吃惊，干嘛那么晚啊？一点半以后特便宜啊，还白吃白喝。哎，告诉你啊姐，姥姥说了，她老人家亲自陪我去。佳期不同意，你别胡闹了，你在钱柜见过姥姥那么大岁数了吗？再因为你折腾出病来。那姥姥说了，她把生物钟改成白天睡觉。那不行不行，姥姥又不是猫头鹰。要不这么着吧，今儿个老姐我陪着你吧，咱现在就去。佳音很意外，啊，这刚几点呢？你知道现在多贵吗？佳期心一横，要的就是贵的时候去，大娘有的是钱，今儿还就要消费消费。佳音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真的？嗯，你今天这撅挨得可能够厉害的。佳期假装没听见，嗯，趁我高兴，以后我每天给你报销一个小时的包间费。佳音的脸因为幸福降临得太快而扭曲了，情不自禁地夸，嗯，要说万征这人啊，其实也还不错。 子夜周期， 佳音愁眉苦脸地坐在一边喝饮料，单看着已经喝大了的佳期手拿麦克唱得声情并茂，凄凄哀哀。小李美刀一脸困惑地坐在他的身边，屏幕上出现了王菲，佳音连忙说，哎，我的我的。佳期不干，咱俩一块儿唱吧。嗯，不要，你那声那么大。那咱俩一人一句。佳音不满地拿起麦克，佳期还谦让道，嗯，这给你，你先来吧。谁知佳音一句还没唱完，佳期就迫不及待地跟上，脸上的表情痛苦得如同便秘。自尊丢到墙角，掏出所有的好，你还是不看，你还是不要。没拿着麦克的胳膊还伸展着舞动着，然后他就不停了，一直与该唱下一句的佳音抢。佳音腾不出嘴来跟他理论，一直嗷嗷的妄图用声大来压倒对方。 小李美刀觉得这俩人路数很怪，很直率地问佳音，哎，你姐失恋了吧？这脸都唱歪了。 佳音在外人面前还是很护着自个儿的姐姐的，你姐才失恋了呢。佳期认真地盯着屏幕，置若罔闻，我痛得想哭却傻傻地笑。他狼吞虎咽的时候，佳音才终于有机会不受干扰地唱歌了。 美刀试图跟冷若冰霜的佳期搭话，哎，慢点吃，还有呢。 佳期不理他。 美刀耐心地问，哎呦，这是多久没吃着像样的饭了？ 我一点都不饿。 我就是看出你不饿才劝你呢。你现在就已经没人要了，再吃的膀大腰圆的不就更没人要了吗？ 佳期听了这话很是生气，大喝： 佳一，这人谁啊？ 美刀伸出了右手：啊，我叫小李美刀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佳期就任他的手伸着。佳音亲热的招呼： 哎，美刀，你也送我姐一本书啊？ 啊，行行，没问题，我这就上车里去拿啊。美刀站起来，一阵风似的就出去了。 佳期冲着他的背影说： 讨厌。 佳音倒不在乎： 嘿，多逗啊，一热心人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，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，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，子夜钟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银叶生。上集回顾，贺胜利想去电视台打工，征求建华的意见。佳期继续努力地争取着万征的爱情，可万征对他却依然是非常冷漠。挨了撅的佳期心里难过，主动请客带佳音去卡拉 OK 唱歌散心。 廖宇从电梯上来，直奔自助餐厅。大勇冲他喊着206，廖宇点点头。他没有注意到自己又阴魂不散地走到了阴魂不散的贺佳期身边。 佳期倒完饮料，一转头正对着廖宇的脸，双眉蹙了起来。 哎，行啊，你消费吗？你就这儿吃啊？你怎么混进来的呀？ 廖宇绕开他往前走，佳期心里有火，总得有个人撒气，他不依不饶地追着廖宇。 我说，怎么哪儿有便宜占，哪儿就有你啊？没个女大款给你买单吗？上这儿不用掏钱的地方来了。 廖宇大步流星，穿着高跟鞋的佳期为了跟上廖宇，点着脚尖小碎步哒哒哒地响着。因为喝多了而重心不稳，一路摇摇晃晃，很是滑稽。他也没看见万征正从包间里出来，脸色异常难看地注视着大庭广众之下追逐异性的他。 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好吃，那边那个叫红果茶，助消化，你也多吃点。 旁边有人侧目，廖宇受不了了，无可奈何地问，咱俩很熟吗？ 很熟很熟啊，你呀，我天天见你。 廖宇不理他，接着盛吃的东西。 佳期继续在一旁敲锣边。 哎呦，你可够会吃的啊。这个特别补，非常补。 万征不知是替他脸红还是气得血往上涌。他刚扭身想悄悄地回去，他的朋友也出来了，招呼说， 哎，万征，你干嘛呢？ 佳期听见了，他怔怔地看过去，与万征的眼光接轨。 那鄙视的眼神让佳琪知道这回自己又歇菜了，都不禁鄙视自己的无聊。可是他转眼看见万征身边有个女的，大受刺激，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尖利，朝着万征一路打晃地走过去。 啊，这儿什么情况啊？这儿谁负责呀？ 小李美刀斜刺里窜了出来，一脸自作聪明，得意洋洋。 哎呦，我忘了你包间号了，不过我就知道在这不要钱的地方肯定能找得着你。嘿嘿，果不其然，哎，又在这儿调戏青少年呢。 万征转身狂走，旁边那女的一看，连忙也跟着走，佳期尾随着高喊： 哎，别走啊，你上哪儿啊？啊，人都在这儿了，乱起来了，乱起来了。 万征身边的女性友人对疯疯癫癫的佳期十分看不过眼，她和万征是十几年的朋友，万征又是那种在朋友面前一贯得体，只对最亲近的人最粗暴的男人。他不客气地问：万征，这女的谁呀？万征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实话实说真是不情愿。他正想着，佳期走了上来，用醉鬼自以为控制得很好的落落大方，亲切地与这女的握手。 啊，嗯，你好，我是他女朋友啊，我叫贺佳期。 酒精没有让他的脑子大乱，只是放大了他的那些小心眼儿。他装出一脸抱歉，故作诚恳。 啊，一直没有机会见你们这些朋友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平时也挺忙的。 女性友人慌慌张张地甩掉了佳期的手，一边用求证的目光看着万征。 万征没有想到，在他面前从来唯唯诺诺的贺佳期，居然还隐藏着这么阴险的一面。一种难以言状的红，从发根一直延伸到了他的脖子。 那女的露出一脸嘲弄：真的吗，万征？她真的是你女朋友啊？不知道的人肯定会觉得这是争风吃醋。佳期大张着嘴巴，露出殷切的笑容，等待着万征肯定的回答，连看热闹的廖宇都露出了惨不忍睹的表情。 美刀不甘人后的搅和进来： 哦，是吗？你男朋友？吹呢吧你？你男朋友怎么不跟你一块儿啊？ 佳期很不高兴地打断美刀的挑衅： 真的？我们俩三小时前还一块吃饭呢，他做的饭，我洗的碗。 他对着万征的女性友人耐心地解释： 他的饭做的挺好的，后来不是你给他打的电话吗？他跟我说了，没事儿，都玩得高兴点哈。 他拍拍人家的手，又凑到万征身边，试图挽上万征的胳膊。 万征一把甩掉，佳期没有防备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廖宇的身上。廖宇条件反射地扶住佳期，又觉醒般地迅速撒开。廖宇可不想果乱，往后退了一大步，迅速地说：这不关我事儿。唯恐天下不乱的美刀要笑死了，他是个作家，他要追求人生的戏剧性，他的人生戏剧不起来的话，也要过眼瘾看别人戏剧，所以他从不放过挑动群众、逗群众的机会。仨小时前跟你一块儿说明什么问题啊？他现在很明显没跟你在一块儿啊，而且好像一点儿也不想跟你在一块儿。 身边的人越来越多，万征身边的女子也嫌寒碜了，扯了扯万征的衣角说：万征，咱们走吧。 谁这儿起哄呢？我们家的事儿关你屁事啊！ 这声音既干脆又动听，但话可真不是什么好话。贺佳音怒不可遏地从人堆里冲了出来。佳期看到有妹妹挺身而出，也有了还击的精神。 是啊，我们两口子的事儿，你在里边瞎掺和什么呀？你算干嘛地呀？ 这话明显是冲美刀来的，可美刀不愿意开罪佳音，他左右顾盼，要把这两句骂转嫁出去，目光最终落在那女的身上，做出莫名其妙的样子。是说我吗？好像不是吧。廖宇对美刀的表现十分惊愕，他到北京来以后还没亲历过这种纯粹的吵架场面。 那女的被美刀这么一挑，果然急了。 哎，看我干嘛呀？你们说谁呢？ 万征一字一顿地叫着佳期的名字。 贺佳期，你怎么那么不嫌寒碜呢？ 这话使佳期顿时目光涣散，低头死死地盯着鞋。但贺佳音并不怕他，勇猛地顶了上来。 哎，你说谁呢？ 美刀不想没热闹看，摆出一副主持公道的样子对万征说， 哎，哥们儿，他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要真是啊，你别就这么把他搁这儿啊。 万征并不搭理不相干的人，只对佳期激动地挥着手，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，你要丢人现眼，别拉上我，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贺佳音还是毫不示弱， 你是男的吗？你是吗？ 几个人的大叫大嚷惊动了保安。哎，怎么了怎么了？站在一旁的廖宇赶快解围， 没事没事，喝多了这就走。 佳音一时想不起他是谁，一边指着他一边想。廖宇很不好意思地迅速做出一个扛机器摄影的动作，佳音想起来了，高兴地笑， 啊，是你啊。 美刀有点慌乱，哎，他是谁啊？ 佳音对他刚才的表现耿耿于怀，板起脸说，管着吗？我朋友。 美刀不相信。 哎呦，别逗了，刚才你姐追你朋友半天了，这儿好几百人都看见了，你朋友没错啊。 廖宇连忙摇手，接不起了。 没有，你姐她是我同事。 万征克制地说， 何佳君，你喝多了，回去吧。 万征还要好言安抚身边的女伴， 啊，对不起啊，他喝多了，真不是冲你来的。 那女的一看万征还真是跟佳期有关系的，啧啧连声。万征，你怎么有这种素质的朋友啊？真让我意外。佳音又不干了， 嗨，我就听不得有人动不动就提素质什么的。阿姨，您到这岁数了，赶上素质教育了吗？ 那女的气得半死，对这种仗着年轻犯浑的小孩一点辙没有。 万征知道跟佳音耍嘴皮子只会自取其辱，他拉着女伴就走。 佳音不干，万征，你就想这么走啊？你得送我姐回去。 佳期连忙说， 啊，不急不急，都再玩会儿吧。 他还帮着保安疏散着周围的人群。 啊，散了吧，你们都散了吧。 万征停住了急走的脚步，慢慢的回转身，那种慢里酝酿着爆发。美刀看出不妙，连忙打圆场， 我送我送。 佳音看不出事，他也懒得费脑子看出事来，没你事儿，掺和什么呀。 万征太阳穴和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爆，声音突然提高数倍。 我不送，怎么着？看你能怎么着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 廖宇觉得气急败坏的万征有种滑稽相，他大概把这件事看明白了。廖宇想起一句话，叫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觉得很解气。可是转脸他看见贺佳期因为醉酒而略显浮肿的脸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那张脸让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廖宇的母亲患有严重的酒依赖综合症，他的意识在瞬间恍惚了一下。 佳期努力恢复正常人的平静，默默地扭身准备回包间，但他没有把握是往哪边走，走了两步又茫然地站在原地左右顾盼。然后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， 手里是从廖宇身边挤过去的，他顾不上搭理尊敬称呼他的廖宇，直接走到佳期身边，搂住他的肩膀，大脸几乎贴在他的脸上。 怎么样，佳期？怎么样？ 佳期十分意外，他不能相信事情真的是乱成一锅粥了。谁说没有最坏？这不是给他贺佳期遇见了吗？于是，佳期竟然哈哈地笑了起来。 美刀兴奋地浑身一激灵，没想到贺佳期这么能混，身边男的还挺多。廖宇在此时也忘了自己所鄙夷的贺佳期的奴颜婢膝，下意识的马仔般紧跟在手里身后。而万征是见过手里的，看见手里这么亲切呵护自己的女朋友贺佳期，居然站在那里笑嘻嘻的，顿时站了礼。他低声冲佳期说：“ 贺佳期，行，你牛。” 佳期突然吼了一嗓子：“ 你们怎么都这么没创意呀？” 手里不知道佳期在问谁， 啊？您说什么？ 佳期冲着旁边的人大声嚷嚷，愤怒地挥舞着细瘦的胳膊：“ 你们就没有别的地儿可去了吗？占便宜没够，吃亏难受的东西。” 彭守礼死拉活拽地把贺佳期塞进他的车里，任佳期怎么努力也挣磨不出去。廖宇尴尬地替佳期拿着包在车门旁边站着，手里一把抢过包，一本正经地轰他：“ 你先回去吧，啊，明天不要迟到。” 廖宇巴不得如此，可是贺佳音不干了，他怕着台湾人把他们姐儿俩给怎么着了。他一边坐到后座上，一边招呼着廖宇：“哎，你别走啊，先跟着吧。” 廖宇不知道该听谁的，正犹豫，佳音一把把他拉了个趔趄，廖宇跌坐在佳音柔软的身上，慌忙坐直。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佳音却感激地在黑暗中攥紧廖宇的手。美刀连忙喊佳音：“ 那我呢？” 佳音此时已经烦他了：“你把账结了吧。” 美刀很不甘心，这一车热闹就从这么眼门前溜走了。他捏着自己的书站在路边，很有点失落。不过只失落了一会儿，他又高兴了起来。他想，今天回家又可以写他丫1000字了。 逆来顺受的人分两种，一种是真的逆来顺受，任谁跟他叫板都逆来顺受；还有一种就是势利眼，只捡后果可以承受的发火。贺佳期很吃过势利眼的亏，一方面打心底里痛恨势利眼，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学会了不与所有人为善。他素以得体著称， 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没有欺负过水，很可能是因为他所欺负的是过于弱小，以直到今天还没翻身的人。不过他也有算计不到、控制不好的时候，比如这回他第一次在彭首礼面前露出本来面目，对首礼万分不待见地说： 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 首礼不生气，哄小孩似的：哎呀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你还很醉嘛。啊，这样吧，我们去喝功夫茶解酒好不好？ 不待佳期回答，首礼板起脸对着后望镜里的廖宇追问：你们一起？廖宇不想趟着浑水，连忙摘清： 没有，碰上了。 首礼观察他半天才放心地问佳期： 或者我们去宵夜？ 佳期一字一顿地说： 彭总，我哪儿都不去，麻烦你送我们回家吧。 首礼不肯轻易地放弃： 哎呀，你就不用管了吗？ 那我自己的事儿我得管呢。我真的没劲儿敷衍你了，你呀烦不烦呀？ 一片死寂里，廖宇发现佳音的手已经出汗了。 手里一点好处没得到，又不能在员工面前太没风度，强撑着善待蓬头垢面的佳期。他探出头来对佳期说： 那明天你晚一点到没有关系啦。 佳音趁势小声问车里的廖宇：你电话多少啊？ 廖宇转回头来作证，才发现手里一双铜铃似的眼睛正冷冷地打量着他，大声问： 那老板你去哪里啊？ 廖宇非常尴尬，明白在首里这儿男性与女性的待遇是不同的，他飞快地打开车门，连滚带爬地下来，一边还说着： 谢谢彭总，谢谢彭总，再见。 关门声惊动了刚到楼门口的佳音，他回头看见廖宇孤零零地站在街边，赶紧走了过来。佳期站在一旁冲路灯下的飞蛾打九嗝： 这什么人啊，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轰下来了？这么晚了不好打车了吧？ 其实廖宇兜里连打车的钱都没有，但他不愿意张嘴管人借钱，何况他跟他们又不熟。他笑了笑： 走会儿就有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 刚转过身，佳期突然蹲在地上呕了起来。看佳音束手无策的样子，廖宇迟疑了一下，蹲下去轻轻拍打佳期的背。 佳期一边吐一边呻吟，蹲不稳，前后摇晃着，他顺手扶住了廖宇的胳膊。 廖宇突然觉得浑身阵阵发麻，他心里涌起一种微妙的异样感受。贺佳期苍白修长的手死死地攥着廖宇，那是一种攥到他疼处的依赖和信任。他知道佳期可能根本意识不到他抓住的是谁，他不知道的是，是不是所有酗酒的女人都长着这样美丽的绝望的手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，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